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8:05，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大家好，我是歌声本尊旁边的另外一个尊啊，我是大佐。 什么尊？ 大尊。 大尊是什么鬼？ 大尊是什么鬼？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也是非常的难得啊，首次两位男主播同框。 哎，没错，哎，这真应该是在历史上很少见的一次机会。 你说2500华夏2500多年历史上吗？ 啊，对对对对对。 哦，那还真的是很难得， 跨越了中华5000年的历史，是首次由本尊和大尊联合起来做一期音乐节目啊！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最重要的是，我们两个人都太帅气了呀！你要不看视频直播的话，你根本不知道有多帅气啊！所以视频直播的收看方式非常简单。 嗯，对啊，各位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观看我们的视频节目啊。第一种方式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上面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再说一遍“关爱青年计划”。当当当当，对，就是这个。然后点击进入公众号之后呢，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点入之后呢，就可以在这个微信上面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易直播平台，在上面搜索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已经有两位男生了，所以今天直播间当中如果有三位男生的话，会非常非常的精彩。今天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呢，你希望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是我看错了吗？刚才 你希望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我当然希望是女生啦。 我们今天这个标题呢非常的特别。 嗯， 这个人呢唱歌很好听，但他自诩为金融。他是谁呢？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风和。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风和。 性格非常的爽朗，你听他这样的一个声音，你觉得唱歌怎么样？你没听过他唱歌？ 我没听过他唱歌， 对， 应该是第一次 啊。 要是单纯从音色来听的话，应该是那种甜美小清新感觉的吧。 我来跟你说啊，他从来没有学过专业，没有受过专业的音乐训练 啊， 然后呢，也没有上过专业的音乐学院 啊， 单纯的爱好唱歌。 三点， 对，你觉得1到10分，目前来看，你觉得他唱歌应该会几分？ 我先看看长相。 哦，长相哟，笑什么？你看你长相，你就微笑。哎，很过分哎！ 10分 满分， 满分 啊！好，风和，你唱歌多久了？ 我唱歌，你要是说从会唱歌开始的话，6、7岁吧，可能。 哦，6、7岁就开始会唱歌了。 嗯， 那现在应该已经唱40年了呀。 啊，是的， 保养的真好呢。 谢谢。 那你唱歌什么类型的？ 其实我小时候刚开始唱歌的时候，就家里面以前会有那种 VCD 嘛，然后会附赠那种伴奏带， 哎， 然后我就会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然后放伴奏带唱什么《青藏高原》啊，《山路十八弯》呀之类的。 你6、7岁的时候就已经唱《青藏高原》了？ 对。 妈呀，《青藏高原》可是很难 的。但这些事情，就是我爸妈如果现在在听的话，他们可能这么多年才第一次知道，原来我趁着他们不在家的时候做这种事情。 我爸妈肯定看了今天的直播。 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要趁爸妈不在家的时候去唱歌呢？ 因为不好意思呀，我其实是一个还挺害羞的人吧。 好， 是以前《 青藏高原》，你要不要现场给我们唱一下？ No， 今天没有做好准备。 一个专业的歌手不是随时 Q 都可以唱的吗？ 对啊， 是谁带来 自己人？ 要不你来一段吧。 这样啊，我们先让大家听一听我们今天的嘉宾风和唱歌曲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第一首歌呢，给大家带来的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一首歌曲。你看，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如果你会唱，干嘛一起来。风和，你唱歌的时候可以跳舞啊，随意的舞吧。 Oh no， 太吓人了。 你的眼神，阿拉斯加的闪电，谁的脸出现海角的点点，人的瞬间，在那遥远的地点，我看见凌云幸福的光点，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 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活，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 哎，你唱歌太乖了，这个时候不应该起来舞动舞动了吗？对对对对对，来来来，看吧，释放自己哈。 沉默一眨眼，意外年外的谎言，我相信未来其实并不远，哭泣的眼泪是喜悦的赞美，是因为有你能展翅高飞，灵魂在召唤，唱着古老陌生熟悉的歌谣，天空在微笑，我的世界缤纷闪耀，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 歌手长脸了， 不再的柔软，爱就在心中，相信这会存在，红尘黄绿蓝，美丽的柔软，爱就在心中，相信这是永远。 舞蹈舞蹈舞蹈舞蹈舞蹈、小时候不就该唱青藏高原了吗？ 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指引我们想要的未来，魔力被激活，奇幻的语言，赶快去找不思议的爱，是一道光如此美妙，照亮我们勇气的未来，魔力被激活，传说的语言，原来就是恋人的眼光，五彩的柔软，爱就在心中，相信就会存在，红尘黄绿蓝，美丽的柔软，爱就在心中，相信这是永远。 一首歌，谢谢大家。 除了没有舞蹈，堪称完美。你在想什么？ 你等这节奏完事之后，我再跟你说。 哟，还憋着？好，完事了。 你确定你今天没磕错盘吗？ 没有啊。 你确定这不是原唱吗？ 有些人哈，为了夸嘉宾也真的是很过分哎，超夸张的好不好？ 不是。说真的啊，第一次开嗓的时候，我真真正正的以为他放你放的是原唱。 你以为是主持人张韶涵本尊吗？就歌手那个节目当中主持人啊。 哎，对，真的，我真的以为是张韶涵他的原唱带来的。 哦，这个评价很高吧？风和，你听到他这样的评价是开心的吗？ 当然还是很开心的啦。 但就是除了没有舞蹈这个， 对吧？我也觉得，不然舞蹈这块给差评差评差评。看到朋友说声音很棒呀，感觉音色很古典。很古典这样的一个 古典的音色， 对，你知道他其实唱古风的吗？ 嗯， 古风歌曲，你知道什么叫做古风歌曲？ 就是那种略带唐朝，就是唐朝风味感觉多一点那种。 回到拉萨，就是那种感觉。 今儿就跟这青藏过不去了，我告诉你。 我跟大家讲一下啊，你是不是真的唱古风歌曲的？ 会有一点涉及，就是我平时听的歌还是比较统一吧，就是流行或者是古风。 你唱古风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古风可以现场清唱两句吧，让大家感受一下。 好。 来， 想想唱啥啊？ 啊，不是张口就来的呀。 先想一想。 对，唱一首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古风歌手叫明月的，他的歌叫《洛城环》。 好，也不用唱一首，唱两句就好啊。一首压力是有点大。 好， 来。 冷灵犀醉横似风影影，俯仰悬兮惶惶何从注意，凭粗细写千劫不得解，乱作旅仔细而知今夕暗可期。好， 哇哦，怎么样，听完这样的歌声愿意给他封小主贵妃还是什么什么 皇 啊什么皇后？哎，你这个人给的评价现在都是非常的高，哎，这也太夸张了吧，这只唱了第一首歌曲，那接下来还有五首歌曲你还给出怎么样的评价？ 那就可能要上天了，我告诉你，最后给出的评价就是上天好了。 我们风和呢，除了唱别人的歌曲很好听之外，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创作型的歌手，是吧？ 我其实不是创作型的了，就是我现在是非常明确自己的定位，就是做好一个演绎别人作品的人就好了。 嗯，但是怎么样演绎别人作品呢？他也是一个乐队，叫做头发胡同乐队当中的一位主唱。头发胡同是一个什么样的胡同？ 头发胡同其实是在西单跟宣武门地铁站中间的一条比较狭窄的胡同，然后这个我们 谢谢风和主任的讲解。你看这身衣服很像主任。然后呢， 我今天的装扮也很像主任啊。 对， 然后就是我是机缘巧合被他们这个团体的制作人吧，算制作人拉进去了，然后就相当于说出了两首歌，然后这两首歌的原唱就是我啦。 嗯，当时制作人是怎么发现你的声音的？ 是因为就是他们这个团体跟我之前在的一个古风团体叫伤心雀的这个团体是有一首合作的曲目，就是接下来可能会为大家演绎的这首歌叫岛，然后通过这首歌才认识了他们，然后才后续才加入到他们。 除了这个岛之外，大佐你知道吗，有一首歌曲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做的， 叫什么？ 发育不良。你说如果我是制作人，我说哎大佐，我给你写了一首歌曲叫做发育不良，请你来演唱，你的心情是怎样的？ 老大你认真的吗？ 发育不良， 我告诉你，我要不把这个乐队给你整黄啊 啊，让乐队彻底发育不良 啊。 发育不良会是一种什么样的风格呢？我们先来听发育不良好不好，还是要先唱岛？ 嗯，都可以。 好，那我们就先来唱这个发育不良这首歌曲吧，让大家感受一下。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这个收看方式呢，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广播收听之外，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 谁在唱这个喉咙却被谁惊愕，系上一匹快马离开我的城堡，听风奔跑过荒野，寂留在耳边鼓噪。 真的你可以跳舞的，不用压抑自己。要不要把歌词扔掉？ 你来给我伴舞吧。 那你来操控孩子吗？主播很不容易。 心是珍宝，比星子还闪耀，像在头顶的王冠，像沉重的镣铐。我渴望用双眼睛穿透这层外表，看那干涸的灵魂是否仍有心跳。我来到荒漠中的一座洁白教堂，遇见一位旅者与自己年龄相仿。问朋友你来自何方，他说各处都是我故乡。我自小开始流浪，去了很多地方，踏过雪原冰霜，直到追逐夕阳。经过深夜日出，破晓第一抹光，经过一下海港粼粼浮起波浪。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我开始渐渐懂了，什么才让我向往，不再让人寻找那些所谓的信仰。我想要放掉长假，离开城市流浪，在与不良自由需要肆意的生长。我追随心中所想，能活出独自模样，不再盲人接受别人给予的设想。我想要放掉长假，突破城市的网，在与不良自由需要肆意的生长。我来到森林中的一个未知的村庄，遇见曾经的旅者与我年龄相仿。我们朋友在何方？我开始渐渐懂了，什么才让我向往，不再盲人寻找那些所谓的信仰。我想要放个长假，离开城市流浪，在与不良自由需要肆意的生长。我追随心中所想，能活出独特模样，不再盲人接受别人给予的设想。我想要放个长假，突破城市的网，在与不良自由需要肆意的生长。我来到森林中的一个久别的村庄，遇见曾经的旅者与我年龄相仿。他问朋友，是你故乡，故乡就在我身上。 很好听的一首原创作品，叫做发育 不良。 你觉得它发育凉了吗？ 凉了呀。 为什么呢？ 肯定凉了呀。 为什么呢？ 都唱成这样了还不凉，什么才算凉呢？ 那你唱歌怎么样呢？ 不要给我挖坑，我告诉你，主持人之间不要互相给对方挖坑。 来，风和说一说哈，这首歌曲是怎么创作出来的？ 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就是从歌词中也看得出来，就是说还是想要追寻自由吧，就是在现在特别是在北京这种对于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来说，可能生活压力会稍微有点大，但是呢大家。 风和主任又上线了。真的很有主任的那种感觉。然后呢 大家还是愿意背着这个压力去为自己的未来去闯一闯，但是也很想去走出这个城市去看一看。想去追寻一下自由。 我记得有一句歌词是说，我去过很多地方，这样的一个歌词哈。 对， 对于一个歌手而言呢，他自然也会经历过很多的事情，也要去过很多的地方，见过很多的场合。比如说风和呢，他其实大学的时候学的是金融相关的专业是吗？ 对，我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 啊。然后从来没有接受过音乐方面的训练。 对，没有上过专业的这种音乐班。 但是在音乐这条路上你又去过很多的地方是吗？ 哎，是的。 去过哪里呢？ 首先就是去过各大学校的这个校园歌手大赛。 然后成绩怎么样？ 成绩怎么样？ 对， 成绩还行吧，就是不过没有拿过第一了。对，这个还是我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就一直没有拿过第一，最高第二。 哎，你们学校的那个歌手大赛是什么样的风格？是底下大家安安静静的听的，还是会很嗨的，还是会哄台的那种？ 其实还挺燥的。 挺燥的 那种。 是不是应该让他去广院的舞台？ 我觉得应该感受一下。 我去过广院那个校园歌手大赛，就是那个等级特别高。 你是去当 唱的特别好 观众是吗？ 观众，对。 那你肯定没感受到站在舞台上面那种氛围。 是什么样的氛围？你给大家讲一讲。 我的天，我参加过一次广院之春，虽然第一次 演唱吗？ 啊， 哇哦！ 虽然第一次就被轰下去了吧， 就没唱就被轰下去了是吗？ 不是，唱了第一句， 下面选手是大佐，就下去了是吧？ 不，倒没有这么惨啊！我就记得我当时应该还是在上大一的时候，然后参加了一次广春，唱了一首刘德华的歌，然后刚开嗓第一句话就被下面的无数纸飞机以及这个卫生纸砸中，旁边还有扔那个肥皂的，然后就一帮人，我一朋友就是他在学生会工作嘛，就拿那个卷纸，我一圈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缠成了木乃伊，然后给我拖下去了，就这样。 风和，好不好奇？ 我去见过，我见过这个现场。 我说你好不好奇？他唱刘德华歌曲， 哎， 第一句唱什么样的？要不要来？来 来 两分。我们做评委，看我们会不会转身哈？来。 我一开始练习， 好，切割切割， 是发育不良了啊！ 哎哎哎，看到这个脸上鸡蛋没有？白菜，怎么砸这么多东西？ 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 下去了。 我们节目的收看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然后以及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哈。 嗯，对，在新浪微博的一直播里面呢，搜索房间号码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呢，就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了啊。当然您送点小礼物什么的，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接下来要给大家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很有难度的一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听到是谁的版本？ 这具体我还真忘了，但我记得这首歌的唱的难度应该是挺高的。 具体真的忘了，是代表他可能没有听过，是不是？风和，你第一次听到是谁的版本？ 不要拆穿。 你第一次听的是谁的版本？风和， 我第一次听的就是这首歌的原作者梁凡的版本。 哦、 我跟他是有一面之缘的、 啊， 但是当时他还没有创作出这首歌。后来他是上了那个中国好歌曲，然后在电视上面听到的。 嗯，你说这首歌曲挺难的。 嗯， 为什么？ 忘了。好，我没听过，不要再 没有 听 过了。哎，来吧来吧，既然没有听过，来我们现场唱给大佐听一听哈，让他感受一下这首歌曲的难度。今晚的阿楚姑娘是李峰和，就像我们的标题一样，她 他是热爱音乐的金融民工。哎，为什么会有掌声？ 突然之间的掌声可以的啊， 自带掌声。 不要走开啊，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歌声在等待着各位，一会儿见哦。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阿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事，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哎，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98.2，关爱青年计划。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歌声本尊泽华。 大家好，我是歌声大，我改名叫副尊好了。大家好，我是歌声副尊大佐。 今天呢，我们两位同框，然后呢，非常非常的好看，两位都太帅气，都是男神一般的存在。哎呀，鸡蛋打到了脸上。如果你光听广播的话，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 哎，没错啊，只能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但是如果想再看到这么帅气的面庞的话，你一定要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大尊啊，不对，不是大尊， 大尊 啊，本尊和副尊了啊。 今天来挑战我们两位的呢是李峰和，然后就像我们今天的标题一样，热爱音乐的金融民工，其实从事金融行业的朋友，然后呢没有受过音乐教育，但是没有受过 专业的音乐教育， 对，但是唱歌呢依然是很好听的。接下来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唱第一首歌曲《下个路口见》，请导播老师帮我们播放一下。滴滴答。你在 KTV 是这么冷静的一个人吗，阿峰？ 不然要尬舞啊。 你在 KTV 唱歌的时候真的是这样的吗？ 哎，对，但是我就会站在一个地方不动。 你在舞台上也是这样的吗？ 差不多。 那你唱吧。 刚下的地铁还不算拥挤，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碰巧下雨，淋湿巴黎收音机。 FM98.2。 当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但小雨还没到对的时机，夏天一去 也是冬季起身衣，暖杯巧克力，秒针转动滴滴答，小小时差滴滴答，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平行的话滴滴答，即使交叉滴滴答，下个路口再见吧。 MV 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们发现以前的春春是那个样子的， 嗯， 跟现在不太一样。 忙乱回忆，你头脑转不停，我街头散步，偷偷喘口气，短短叹息，倾听细腻，同时期就像在一起，我偏爱弗朗明哥的热情。 下个路口我们见到的是今天的嘉宾风和，再度的欢迎风和， 自带掌声。 现在是有自己的工作的，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爱好嘛，嗯， 对对对，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把自己的爱好付出很多的时间去实现它的。 嗯，对，就像风和一样，你看作为一名金融民工，然后自己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歌，然后现在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 啊。所以你是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难度吗？一边又要工作又要生活，还要去实现自己的爱好唱歌这样的事情。 就看自己愿意为这个爱好付出多少精力和时间吧。反正我是真的很热爱唱歌这件事情，就是唱歌是我生命中就是不太能够缺少的一环了，现在是。 那你现在时间是怎么分配的呢？ 现在时间就是该工作正常工作呗，该加班正常加班呗。然后我参加了一个金融爱乐合唱团，然后我在里面是女高。这个合唱团它是每周排练两次，然后每次是三个小时。就是用这些业余时间。然后头发胡同这边就是如果有相应的工作需要我去做的话，就安排时间去做。 所以这个过程你觉得还是快乐的吗？ 对，当然是快乐的，就是要不然的话也不会为这件事情搭上那么多业余时间嘛。 嗯，真好， 就是在这种高压的金融工作之下还能唱唱歌缓解一下自己的心理情绪，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工作太久了，你会缺少一个出口。 对， 唱歌可能对于他而言的话就是一个宣泄情绪的这样的一个出口， 就像是释放压力一样。 嗯，但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没有时间谈恋爱呀？感觉可能会是单身吧。哪有时间呀？ 对呀， 那你就错了。 特别丰富吗？情感经历？ 没有特别丰富，你这话问的让我很难做好吗？ 一般丰富，一般丰富。 哎，所以男朋友是支持你的是吗？ 对对对。他就是特别支持我加入金融爱乐合唱团，然后也特别支持我去做头发胡同这个事情，因为他自己本身也特别喜欢头发胡同的歌。 那你每次演出的时候，他都会在底下看吗？当观众吗？ 对，先画。 想配合演出的你，我是 我 的 是 爱 不见，对， 每个人都是演员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风和带来歌曲。下面这首歌曲呢，是他所在的头发胡同当中原创的一首歌曲。刚才也说到，叫做《小岛》。这首歌曲怎么创作出来的？ 这首歌曲就是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提到了，就是头发胡同跟伤心雀这个音乐团体两个团体之间合作的一首歌。嗯、然后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其实是一本书的这个印象曲，叫做《你不会消失》。 啊、好，那我们就先来听一听，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吧，小岛。 馈赠一片黑暗，像一场瘫痪盛宴，续上一段不堪，不知从万里也不远，赐予一场悲难，这步履蹒跚可贴熄灭一缕璀璨，再柔和为一场烈焰，永在梦而眠，一身飞烟，微风之孤岛盘旋，你南海那边观湖几只摩肩，呼吸也令人雀跃，只期岸上一火光正清晰的左右脸，敢为琉璃风电影与我最好的一面，辗转至此那从前未参透的那一眼，却藏满浮文烟雨深浅，这荒诞光年在残存的余温里搁浅，隔岸海一树上红线只同饮一片，漂浮之处怎得挑选有宿命差遣，今生苦楚勾唇边无限，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为什么我眼前出现的画面是紫薇和尔康，特别是副歌的那个部分很有张力啊。 赐予一场悲难，这步履蹒跚可跌熄灭一缕璀璨，再柔和为一场烈焰，永在梦而眠，一身飞烟，只孤岛盘旋，你南海那边挂呼吸之摩肩，呼吸也令人雀跃，只期岸上一火光中倾斜的左右脸，敢为琉璃风电影与我最好的一面，辗转至此到从前未参透的那一眼，却藏满浮文烟雨深浅，这荒诞光年在残存的余温里搁浅，隔岸海一树上红水泥多么光炫无声着耀眼，如轻舟无桨过心间，从此惦念万千将我席卷。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为什么说那个副歌部分会想到紫薇和尔康，就是连那个对话的那个情境都想到了。有一集是紫薇看不见了，还记不记得？ 好像有印象， 眼睛失明，突然间失明了。 对对对对， 尔康，你在哪里？尔康，尔康，我什么都看不到。副歌的部分，我觉得是可以对应 上线 的画面，但是有是这是一首古风歌曲吧？ 会带有一点古风的因素，但是整体来说还是是一种pop 风格的歌吧。 啊、你们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想要营造出来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情境呢？ 嗯，其实从歌词里面就看得出来，就是黑暗呀，然后就是可能会有点孤单呀，然后想要去找一个这个出口呀，这样的。嗯， 因为现在目前来看，风和的性格感觉是特别开朗爽朗的那种女孩。 嗯，对，但是在她唱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她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是站起来，然后稳稳当当的去展现自己的歌曲， 是， 就是完全没有一点儿那种。就是外在的表现呀，或者是我的手势呀、台风什么，这都没有，然后唱歌就给人一种很稳当的感觉，就细细的去听他的声音，很有故事。 只有那种对于自己的歌声非常自信的那些歌手，在舞台上我根本不需要 跳舞，不需要那些东西。 对，比如说 Adele 啊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风和你是非常自信的歌手喽？ 还不错吧。 小心小心飞来的鸡蛋啊、哦！ 刚才有人说话吗？反正没有听到哈。各位呢，记得要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直播。收看方式是什么呢？ 啊，收看方式呢，就是我们用两种方式啊。第一种方式就在微信上面搜索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视频直播呢，就可以直接进入直播间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在微博的易直播上面搜索房间号活力982，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啦。 嗯，今天听到了风和有唱一些比较欢快的歌曲，一开始的欧若拉呀，下个路口见呀，然后还有那种非常走心的歌曲，以及呢也唱了古风这样的歌曲。所以风和，你在平时生活当中听歌是非常全面的是吗？ 对，就是算什么歌都听吧。 你不会局限于特别爱听哪一类的？ 对，会自己去找一些新歌来听。 下面我们要跟大家唱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很喜欢的，但是唱起来也是有些难度的。 什么歌？ 周深的大鱼。 火， 听过吗？ 这个我听过。 哎，终于听过 这个，我真的听过。 来吧，这首歌难不难？ 难。 难在哪里？ 难在他太走心了。 走，你觉得走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对，我觉得走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对于一个歌手来讲，走心确实是个很难的事情。我不知道二位有没有看那个就是最新拍的一个印度电影，就是《神秘巨星》。 没有，我没看过。 然后他里边就是一个之前已经出道好几十年的歌手，然后再知道一个新歌手的时候，那个这老人就问那新人，他说你觉得唱歌应该需要什么？那新人说唱歌应该走心，然后所有人都笑了。就所以我觉得唱歌走心应该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儿。你可以通过你的身体表达，可以通过你的嗓音塑造各种各样的技巧去表达一首歌曲，但是心灵上的感情的释放才是最难的东西。 对于歌声本尊而言，唱歌实在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走心也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呢，风和毕竟不是歌声本尊，所以风和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其实我觉得唱歌还是需要天赋的，一是天赋，二是勤奋，然后三是还是要有一点这种悟性吧。 就是说你一没有天赋，二不勤奋，三没有悟性。 对， 全给你驳回来了。 嗯， 那就是你完全具备是吗，风和？ 没有，我只是比较勤奋而已。 但是唱歌走心这个事情，我觉得确实是可能一开始刚唱歌的时候很容易进入到情绪当中，但是你每天都在唱歌的话，我觉得渐渐的可能会变成一种工作。 对， 下意识 那种激情。 对，你有过这样的时候吗？ 没有啊，我每天都在上班呀。 好，这个嘉宾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聊的。 我要把他的话筒拉掉了，可以吗？ 来来，我们就直接看大鱼吧。看他唱的到底走不走心。开始喽。 哎，这首 好。然后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记得收听、收看，大鱼开始喽。他要进入到情绪当中了。 嘿，醒一醒， 你看不走心了吧？欢迎柠檬进入直播间。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雨在梦境的缝隙里流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听风起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雨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怕你飞远去，怕你离 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大鱼一样，可以找到家的方向，回到家当中，跟自己爱的人好好的度过这一天。大鱼。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风起雨落，执子手，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 这只大鱼表现太完美了呀， 嗯， 后面那个啊的时候，我非常期待它破音。哎， 真的，我刚刚还摘下耳机， 我看到 了原声 啊， 真的好准啊！ 所以今天准备了很久吧，这首歌曲。 对，是这首歌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 你觉得这首歌难唱吗？ 这首歌其实对于男生来说应该比较难唱吧。 毕竟周深是他的调本身就很高了。 对，他这个调其实就是很适合女生的调，所以女生唱这个还好。 哦，所以我们听起来难度很高，但是对于你而言的话就是正好的一个调。 小 case。 对对对， 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了风和，在节目当中分享了自己的音乐故事，也是唱到了很多好听的歌曲啊。 对对对， 如果喜欢风和的话怎么样可以关注到你呢？ 大家可以在网易云音乐上面搜索李风和三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虽然现在上面只有两首歌，但是我相信后面会越来越多的。李就是木子李，然后风是吹风的风，和是荷花的和，我的名字的来源叫做一一风和举。 戏很多，还要解释一下自己的名字的来源。 对对对， 一一风和举，哇，还是个很文艺的。 对啊， 我回去要关注一下，你等一等啊。 哎，目前我们听到的有两首歌曲，一个是发育不良，一个是小岛，都是这个风和参与演唱的原创歌曲。未来你还会有一些原创歌曲是吗？ 对，看投放活动什么时候多写一点吧。 然后风格类型也是会是很全面的。 对对对。 好，感谢收听收看今天的挑战新歌声。你以为我们的节目就完了吗？任何一个演唱应该都会有一个 uncle 是不是？返场啊。 What? 哦，他不想听你的返场。哎， 当然没有，在说什么呢？ 最后带来一首返场歌曲，这首歌曲呢很多人我觉得可能90后00后可能没有听过哈。地尽头来自于关淑怡的一首歌曲，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是什么时候啊？ Hello。 在努力思考。 就前两个月吧。 前两个月是我第一次听到。 对，随机随到的。 随机随到的，然后就被这样的歌声和这首歌曲吸引到了。 对，是的，完全被征服。 毕镜头，我们的 uncle 曲目送给各位。稍后呢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这首毕镜头呢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看了眼里怨命也不恨人命，只问人好事，忘事老旧事，抛弃了风景，财神何计大好帮我逃命，流浪到地中海终会定位，谁让我的山崖天涯几苦闷，开过天堂幻彩的大门，我都坚持追寻命中的一半，强硬斗志满，谁让我的生活生命被转换，都记得自己从未闭关，只有渐到夸张沙断，望条根本心有苦。 哎，风和今天的心机很重哎，各方面的歌曲都展示了一遍，最后还来一首广东话 的粤语歌， 广东话唱的还真的还挺不错的。 嗯， 非常棒，再度的感谢风和今天做客我们的 挑战 新 歌 声，谢谢风和， 掌声， 谢谢两位本尊，谢谢大家，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是泽华， 我是大佐，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节目，最后还祝大家小年快乐， 快乐哟，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啦，拜拜 拜拜。 Invited, so go on and get to clapping. Go pop it for a plan, pop it for me. Turn around and drop it for a plan.